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啊，这个对。 经典名段。 如果说起古典名著《水浒传》当中的哪一位英雄好汉给您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我想很多朋友都会说是武松。没错，关于武松的曲艺段子实在是太多了，山东快书有全本的武松传，快板书也有武松赶会、武松打虎、武松打店等经典名段。记得在小时候，正是因为听到了这些经典名段，武松就成为了我们心目中的大英雄。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百年笑声，我是王一。今天又是我们经典名段的单元了，今天呢，让我们来听听关于武松的快板书名段《武松打店》。武松打店是个传统段子，出自古典名著《水浒传》。话说武松杀死了潘金莲和西门庆后，被发配孟州，途经十字坡，夜宿张青夫妇的店中。老板娘母夜叉孙二娘想用蒙汗药酒迷倒武松，没想到被武松识破，并被武松打败。正在此性命攸关之时，张青归来，认出是打虎好汉武松，双方以礼相待，兄弟相认。好，下面就让我们先来听听李润杰演播的这个经典名段《武松打店》。 打起这个猪牌不啰嗦，表一表梁山的好汉武二哥。二武松替兄报仇，杀了嫂，发配就往那孟州挪。大堂以上，点差界派那董平、薛霸押解着。董平他把公文拿在手，薛霸的入套肩上搁。军界三人上了道，翻高山，过大河，走了些荒田野地，高高矮矮，曲曲弯弯，磕磕绊绊，坑坑洼洼的油盐小路，烂泥窝。这时候可正是六月六，二武松出汗赛过瓢泼。董平说，这个六月三伏真叫热呀。薛霸说，那二哥的身上还带着家伙呢。董平说，咱们快给二哥卸枷锁。薛霸说，对，绝不叫二哥受折磨。武松他闻听一瞪眼，贤弟说话礼仪不合，你们不知大宋朝的王法紧，要是跑了二哥谁担着。董平说，二哥，嘿嘿，你就跑了吧， 跑了吧，这人命的官司我们担着。武松他个闻听微微笑，你俩这个朋友倒交道，立刻把这刑具都去掉，迈开了大步快如梭。眼前有一道大山岭，路旁有大柳树一棵。董平说，二哥，这个天气这么热，咱们树下歇会儿多快活。好，军界三人树下来凉爽，不多时红日滚滚就要落山坡。武松说，天色已晚难赶路，咱们找个店房住下把酒喝。董平说，哪有店房还不知道呢。薛霸说，这个地方我也没来过。军界三人正在危难处，哎，打柴的樵夫下了山坡，只见他身上呢穿的本是短裤褂，肩上呢担着一条干柴火，腰里头呢别着加钢斧，有一双破鞋踏了着。樵夫担柴来得好快，在那柳荫树下打挑钩。武松他可站起了一拱手，尊声樵夫老大哥，此处可有招商店啊。樵夫他这才看明白，这个人他长了个好大个儿，他身穿着醉衣为什么？再一看，董平薛霸是借差，才知道是一军二界在歇着。哈哈，你们三位要住店呢，看越过这个大岭狮子坡，狮子坡倒有32家招商店，要记住有个张家老店可住不得，别人家开店都是男儿汉，他家开店是个恶老婆，叫吴月车孙二娘，她的丈夫外号定阶罗。你们要是住了他的店，夜晚三更把头割，拿你们的人肉包包子，不到天亮就出锅呀。武松他个闻听一瞪眼，什么人他敢安主人锅？什么人敢安？他那儿就敢安主人锅。我说这话你不信，你们到那儿准死不能活呀。武松说，我从小跑腿常住店，挨宰的滋味我还没尝过，今天我一定要住他的店，倒看看他怎么样把我的人头割。樵夫说，那你愿住啊你就住，那你是愿意下趟锅，你去吧。他们俩人一锅煮，你这个大个就够一锅了。武松说，是死是活你甭管，不要跟我再啰嗦。好，好了，嘿，我这良言难劝该死鬼，我可管你是死还是活呢。樵夫担柴扬长去，董平薛霸一旁叫二哥。我说二哥呀，咱们什么地方住不了啊？嗨，非住在他那干什么呀？武松说，我从小跑腿常住店，路见不平就要管，岂能留着杀人窝。嘿，好了，那二哥要住咱就住。薛霸说，对，跟二哥一块死了也值得。说着话，他们拿起来东西朝前走，路过一道干沙河。武松说，你们哥俩放下大褥套，捡点石头里边搁。董平说，二哥耶，常言说远路无青在，你要捡些个石头担子干什么？武松说，那个娘们开黑店，图财害命，作恶多，装石头是假充银子当硬货，他一见咱这个大褥套准得乐得了不得。再又说，半夜三更交了手，这就是没有把的好家伙。哎，对，嘿嘿，这个董平捡薛霸脱，噼啦啪啦的紧忙活，不大伙儿装了半路套，不够千斤也有800多。武松他一指大路套，你们哥俩谁扛着？董平说，我来呀、啊、嘿嘿。咦，哎呀，他搬了两搬没搬动。薛霸说，你瞧我的，破破，哎哎，他挪了两挪也没动窝。二哥呀，我们哥俩全都搬不动。武松说， 你们不行，有二哥。说罢单膀一较劲儿，抓起来就往那肩上搁，迈开了大步朝前走，蹭的一下进了十字坡了。怎这么快呀、啊、说书的嘴，唱戏的腿，说书的嘴快，唱戏的腿快，只要是说书的话一碰嘴边，唱戏的在台上腿一绕弯，甭管多远当时就到。您听那出戏取云南，万里云南多远呢、啊、就那位将军一声令下，众儿郎兵发云南去呀，着这士兵们旌旗一举，在台上一转圈，咚咚咚锵，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人马为何不信？兵至云南，这就到了。那个说书的嘴就更快了，啊，噌的一下就进了十字坡了。咱不说武松找黑店，咱再说二娘夜叉婆，他就站在那门口正招客，嘿。乖乖的小嘴儿真会说哟，南来的客北来的客，您都到我们这个店里来住着，屋子亮堂又宽绰，我可打扫得干净又利落，纸糊的那天棚塞个雪垛，新褥子新席新被窝，粉刷的那白墙都找不着个缝，那个臭虫都没处去搭窝呀。您进门先有迎风酒，出店再敬菜一桌，有什么东西您交给我，丢了什么赔什么。前天有个老客丢了一只小八狗，这临走我赔他一匹大走骡。有钱没钱自管住，下趟来您还照顾我呢。孙二娘这里头正卖嘴，嗨，来了好汉吴二哥。他见二娘粉红的绢帕头上罩，鬓边的斜插着海棠花两朵，上身这个小袄莺歌绿，大红中衣，灯笼裤腿莫小脖，再往这个下边这么一看，两只脚不太大，才有一尺多，身高足有八尺半，瓜子脸干干净净，通鼻牙元宝的那耳朵尖下壳，两只眼不住的滴溜转，柳叶眉朝上立立着。武松看罢心暗想，这准是樵夫说的那个夜叉婆。嗨，店家嫂，你们这里要是张家店，我们住下才适合。惊动了二娘抬头看，哟，他见武松身高足有一丈多，青绸的六棱壮金头上戴，高挑瓷叶足有一扎多，左鬓边镶嵌一朵素绒球，名叫英雄胆，身穿着醉衣，可没带着家伙，青缎子薄底燕云快靴穿脚下，浑身上下很利落，五官清秀，带着煞气。有一个大褥套就在他的肩上桌，身旁还站着俩公差，手里都拿着硬家伙。孙二娘看罢开言道，他个笑嘻嘻的把话说，老客啊，我们这里就是张家店，我们掌柜的外号进阶罗，三位老客要住店，快快快请到里边来歇着。武松想，这个娘们儿开黑店得试试她的武艺却如何，想到这叫声店家嫂，我这里有一个大褥套，有许多东西里边坐，你要能接住我这个大褥套，我就在你的店里来住着，你要是接不住我这个大褥套，我是赶走就往别处挪。二娘说，你把那个东西交给我吧。武松说，来，我这个褥套你接着。双手一举，大褥套唰，他朝着二娘头上戳。孙二娘抬头这么一看，哟，乖孩子，想试试奶奶我的活儿，嘿。上边那个使了一个关门锁，一斜身来了一个凤凰大学窝，入套足有千斤重，一回手夹子搭着窝了，这个片了片的往里走，嘴里还不住的直嘚嘚，我当这个入套有多重呢，鼓鼓囊囊的没什么。东平薛霸一咧嘴完了， 他愣说这里边没什么，就凭他身上这点劲儿，今儿晚上准得下趟锅哟。我说二哥呀，咱们什么地方住不了啊，非死在他这儿干什么？武松说，二位贤弟别害怕，一会儿打架有二哥。是啊，有你，有你就没我喽。董平说，这个地方好比阎罗殿，这个娘们好比五阎罗，二哥他就是个勾命鬼啊。薛霸说，咱俩呢？咱俩是屈死的冤魂，还用说吗？说着话来到了上房内，孙二娘忙把褥套一旁搁，笑嘻嘻的开言道，三位老客吃什么？武松说，你们这里卖的什么饭？二娘说，有薄单饼啊，压合了这个羊肉包子新出锅，三位老客全都饿了，我点盘包子先吃着。好，孙二娘答应一声走出去，不大会儿端来了包子放在了八仙桌。董平薛霸都饿极了，伸手就把这包子摸，一连吃了八九个。二武松只觉得有一股鹅味熏脑壳。贤弟，这包子里边是什么馅儿啊？薛霸说，我这光顾吃了还没尝着呢。二武松掰开包子一看啊，有块人指甲。店家嫂，这是什么馅子里边搁呀？二娘说，包子本是牛羊肉，葱花酱油佐料多，这里边怎么有人指甲？哟，老客你可别胡说，我看看。孙二娘朝着包子里边这么一看，哟，不是指甲是什么？他眼珠一转，生巧计，笑嘻嘻的把话说，老客啊，昨天这里逢大会，店里头卖的包子多，牛羊肉馅儿不够用了，我宰了三只鸭子两只鹅，这明明是片鸭子嘴，老客你可不要烂疑惑啊。武松把这包子忙放下，伸手就把那好的摸，再把这个包子掰两半，露出来一撮人头发。店家嫂，刚才拿就算是片鸭子嘴，这里边怎么还有人头发？二娘想，这个大个儿不好惹，怎么毛病单叫他挑着呀？他眼珠一转，生巧计，笑嘻嘻的把话说。 这是李润杰演唱的快板书名段《武松打店》的上半部分。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是他在1984年66岁的时候现场演出的版本，同样是非常的精彩。其实呢，关于武松打店这个段子，后来还流传下来一个歇后语，那就是武松打店，自家人不识自家人。这武松打店是一个传统段子，李润杰改编之后，后来的快板书演员就都是按照李润杰的这个版本演出了。这其中呢，属张志宽和梁厚民两位最得精髓，特别是梁厚民，他的表演非常生动，特别是对于孙二娘、董平、薛霸和武松这四位主要人物的刻画真是栩栩如生，比李润杰的表演更胜一筹。那下面呢，就让我们来听梁厚民为我们接着表演快板书《武松打店》的后半部分。 好，武松他拿起个包子掰两半，这露出了一块人指甲。店家嫂，你这是什么馅子里几个包子掰两半，这露出了一块人指甲。店家嫂，你这是什么馅子里边搁？ 哟，老客啊，这个馅子本是牛羊肉，葱花酱油佐料多， 这里边怎么还有人指甲？ 哟，老客你可别胡说啊，我看看。孙二娘朝着包子里边这么一看呢，哟，不是指甲是什么？哎呦，老客啊，昨天我们这里逢庙会，吃包子的人是特别多，这牛羊肉馅不够用了，我宰了三只鸭子两只鹅，这明明是片鸭子嘴，老客你可不要乱疑惑啊。 二武松把这个包子忙放下，伸手又把那好的摸， 再把这个包子掰两半啊，这露出来一撮人头发。店家头，刚才那就算是只鸭子嘴，这里边怎么还有人头发？要我看看。孙二娘心说大个儿不好惹，怎么毛病单让他挑着了？孙二娘再朝包子里边这么一看呢、啊，哟，不是头发是什么？ 哎呦，老客儿啊，昨天赶会我起得早，梳头啊梳下了一绺乱头发，我是左找右找没找到，掉到馅里了，都怪我的手脚不利落。 嗨，你这包子里到底什么馅？少在我的面前动口舌，倘若不肯说实话，我砸了你的包子锅。 哟，孙二娘叉腰一绷脸儿，哼，你这个大个儿事儿真多，你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呐、啊！打进门你就找亲我，不愿住店快点滚，别在这儿还胡啰嗦。 武松心想打了吧，可是又一想，先摸摸底细，忙什么？店家嫂，刚才我说的不是玩笑话，千万别往心里搁。你把这个包子端下去，拿来点好酒，我们喝喝。 孙二娘闻听武松要喝酒，心说乖孩子，你懂的事情还不算多呀，我当你是一个酒创江湖客，原来你也是个扑灯蛾啊。既然你要喝奶奶我的酒，蒙寒药就能把你捉。想到这儿忙说，哟，老客啊，您要喝什么酒啊？ 武松说白干烧酒最适合。 好啦，孙二娘答应一声往外走， 不大伙拿来了烧酒，足有八斤多，大酒独露放在桌子上，酒杯酒碗面前搁。这个董平薛霸一见酒啊，哈喇子流出了万尺多，他们斟出酒来刚要饮，武松一看可了不得了，见这酒翻起了黄花冒绿幕，忙喊贤弟等会儿喝。店家嫂，刚才我说话得罪了你，请喝杯水酒恕过我。 孙二娘闻听吓了一跳，心说莫非这个大个儿他懂的，这明明是碗毒药酒，我要喝了可怎么活呀？想到这儿忙说，哟，老客儿啊，我从小烧香许过愿，绝对不能够把酒喝，喝了酒神佛要怪罪，大祸临身逃不脱呀。 武松一听这两片嘴啊，死人他都能说活呀。好，既然不喝，请到里面去休息，我们哥仨慢慢喝。 好了，孙二娘答应一声走出去， 二武松是拱手相送把衣做，他一回头见董平薛霸正饮酒，哎，贤弟，这酒你们可不能喝呀！ 董平说：“哟，我都喝了两碗半了。”薛霸说：“我一连就喝了三碗多。”哎，二哥，这房子怎么要折座啊？哎呀，我这肚子里都要开锅了。董平说：“二哥呀，我的眼前冒鬼火。”哎，二哥，你怎么长了俩脑壳？ 说着话是扑通扑通全都倒在地，口吐白沫把眼喝。武松想救可已经晚了，他手把这酒碗按思索，倒不如我也假装喝了毒药酒，倒看这个娘们儿怎么样把我捉。想到这儿，他抄起了酒葫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顺着墙角的窟窿往里泼，毒药酒灌进了老鼠洞，药死了耗子一大窝。他抄起了酒杯，啪嚓摔了个纷纷碎，嘡一脚踢打了八仙桌，假装翻身倒在地，可他一只眼睁啊，一只眼合，呵，这屋里噼里啪嚓稀里哗啦，噼着扑通一阵响， 跑来了二娘夜叉婆。见仨人全都倒在地，武松的嘴里吐白沫了，不由着心里的暗思索，这个大个不好惹，这酒他是真喝了还是假喝了呢？孙二娘怕武松假装喝了毒药酒，走上前来要试探试探武二哥。 他从小学过铁砂掌鹰爪力， 他的小指头愣往武松的身上戳，他是一边戳着一边叫呀，老客啊，起来吧起来吧，别在地上白躺着，白天你出了一身汗，夜晚着凉了不得，这出门在外不容易，有个好歹靠哪个，要睡觉你的炕上睡，动不了的你不对我。他是一边戳着一边叫，手指头愣捅武松的嘎着窝，他捅的武松把牙咬，心说你这个娘们好缺德了，我要不是练过两年金钟罩，两下你能够戳死我呀。松二娘一连戳了十几下，见武松纹丝没动窝，心说这算是没错了。伙计们，帮着奶奶干点活。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二奶奶，帮着您干点什么活啊？先把这个大个抬到后边去，该着怎么着就怎么着。哎，好嘞。 有两个店小抬大腿，有两个店小架胳膊，前边有两个搬脑袋，后边有两个拖屁股，八个人抬起了吴老二，他们晃晃悠悠的往外挪。 有一个小子想买好，是笑嘻嘻的把话说，二奶奶，那俩矮的至多260，这个大个足有300多呀。 武松闻听不高兴，嘴里面没讲，心里说，少林寺过秤要我450，你说二爷我才300多，哼，给你加点分量尝一尝，让你这个小秤打不住坨。想到这儿，他使了一个千斤坠，呼啦压倒了店小一大摞。 哎呦哎呦哎呦，你脚踩着我的腿呢，哎呦你屁股坐着我胳膊了，哎呦我脑袋全压扁了，一只谁踩着我胆儿的。 松二娘一见有了气，呸呸呸，要你们这些没个东西干什么，都闪开。松二娘走上前来，一伸手抓住武松往起拖。好武松，鲤鱼打铁忙翻起，啪地一脚踢到二娘夜叉脖，他一个箭步窜上去，踩住二娘的心口窝。店小们呼啦一声往外跑，哎呦可了不得啦，掌柜的快来吧，二奶奶让人家拾到啦。噌，闯进来张清净接楼，一把钢刀手中握，寒光闪闪把眼夺，他举刀要把武松砍。啊，竟是自家兄弟动了个干戈，忙喊武松贤弟慢动手，那是你嫂子打不得。武松抬起头来看，原来是蔡元的当亲当大哥，他撤步抽身忙施礼，噌从地上蹦起了二娘夜叉婆。当亲给他们来引荐，松二娘笑嘻嘻的把话说，我谢谢兄弟这一脚。武松说，我多谢嫂子没有把我下当锅呀。这就是武松打店遇好友，他们英雄相会十字坡。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嘿奸笑。相声小品快板书，评书大鼓山东派书，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意气风发的50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四火红尘的60年代， 真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70年代， 岳飞奔； 暖意春潮的80年代， 宇宙宇宙； 盛世华彩的21世纪，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幻，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2008年4月26日， 天津相声名家杜国之的收徒仪式隆重举行，五位青年演员正式拜杜国之先生为师学习相声艺术。参加这次拜师仪式的不仅有李伯祥、施圣杰、石富宽、李金斗、孟凡贵，还有相声界德高望重的张永熙、苏文茂等老艺术家。李伯祥、苏文茂、石富宽三位相声艺术家分别担任了引师、保师和代师。究竟什么是引师、保师、代师呢？相声拜师传统当中为什么需要引师、保师、代师呢？今天在岁月风云当中，我们就要为大家介绍相声传承传统中的引师、保师和代师。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相声界历来就有拜师的传统，拜师的演员不但要有传授技艺的师傅，还需要引师、保师和代师。这三位老师究竟担当什么样的责任呢？还是请曲艺研究者戴洪森给我们讲一讲吧。 过去拜师啊，在曲艺界，当然也包括相声界，曲艺界里特别是评书，它必须有这个引师、保师跟代师。 在戏剧界和曲艺行里，拜师收徒时，师傅和徒弟是主要人物，但引师、保师和代师更是缺一不可的角色，这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老规矩。为什么相声拜师需要引、保、代三位老师呢？让我们听相声演员于连仲是怎么说的。 引师就是引荐的，我介绍谁谁谁，这个引；保呢，就是我保证这个没什么问题。 引师如同介绍人，师徒之间他需如实介绍有关情况，师徒双方都满意才行。保师呢，就是起到个保证作用，既保证师父耐心传艺，又保证徒弟认真学习，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打实基础。代师呢，就是当师父有事儿，临时抽不出空来教徒弟，负责替代师父向徒弟授艺的人。所以徒弟在拜师之前要先找到自己，又保证徒弟认真学习，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打实基础。代师呢，就是当师傅有事儿，临时抽不出空来教徒弟，负责替代师傅向徒弟授艺的人。所以徒弟在拜师之前要先找到自己的引、保、代三师。说完了相声传承传统中的引师、保师和代师，下面我们要送上的就是李伯祥、杜国之合说的相声片段聊天。 您说这四位老先生没上成群四大名旦， 哎， 那是过去的四大名旦，几十年前了。现在社会发展了，名旦也发展了，后续一大名旦。 自己的引、保、代三师。说完了相声传承传统中的引师、保师和代师，下面我们要送上的就是李伯祥、杜国之合说的相声片段聊天。 您说这四位老先生没上成群四大名旦， 哎， 那是过去的四大名旦，几十年前了。现在社会发展了，名旦也发展了，后续一大名旦。 说的相声片段聊天。 您说这四位老先生没上成群四大名旦， 哎， 那是过去的四大名旦，几十年前了。现在社会发展了，名旦也发展了，后续一大名旦。 不行，后续的 啊， 全国最著名的 啊， 李大名旦， 是吧？ 这哦，是啊， 现在是五大名旦了 啊， 不是没上成群了， 是 而是没上成群里。 呵，哎，您等会儿吧。 嗯， 这李是谁呀？ 就是李伯祥。 对， 后续的 啊， 全国最著名的 啊， 李大名旦， 是吧？这哦， 伯祥， 后续的 啊， 全国最著名的 啊， 李大名旦， 是吧？ 这哦， 茶没沏茶，没沏茶，酸梅汤也行， 没有 冰棍儿、冰激凌， 没有 可口可乐， 全没有 小香槟、冰酒、汽水， 没有没有， 来杯矿泉水， 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没有，我和张你聊天 啊， 你查一查哪方面有困难， 哪方面呢？ 家庭有困难， 啊， 家庭负担重， 嗯， 家庭孩子多，上有老，上有老下有小， 嗯， 你无兄无弟无姐，困难，家庭干活重， 嗯， 家庭活一重，没有时间聊， 那怎么办呢？ 你上班的时候再聊啊， 那可不行， 怎么了？ 上班我干工作怎么聊天啊？ 我教给你啊。 啊， 上班你是一份报纸，一张嘴，一盒香烟，一碗水。你把烟抽足了，水喝透了，嗓子滋润好了，三五知己围上你，你就开始聊起来呀、啊 嗯。 你可以不加思索，不动大脑，海阔天空，云山五照，天南地北，胡说八道，不负责任，满嘴放炮。说的大伙儿哄堂大笑，落个人缘都说你好，你是一天到晚嘻嘻哈哈，溜溜达达，两块七八，上班聊天你是多美呀、啊！ 我混吃等死， 你还可以背着张三说说李四，当着李四说说赵五，来回串串。 我串你老婆舌头， 你说说这块什么的？ 我聊这个人家不爱听啊！ 你聊这个不爱听，你聊点别的。 哦， 聊聊电影戏剧，谈谈养花，谈谈养鱼，题目可多得很呐！ 可真能聊。 你谈谈古代 啊， 说说现在、 嗯， 再谈谈未来，谈谈法国的雪佛莱，英国的奥斯丁，美国的福特，德国的奔驰，日本的大丰田，意大利的菲亚特，究竟哪种汽车好、 啊？ 当然了，哪种汽车你也没坐过，没坐过没关系啊，小报上登着呢，你聊聊不算漏气。如果你聊性大发、 啊、 你还可以聊聊中国的近代史，外国的近代史、 啊、 谈一谈八国联军什么时候攻破的北京城、 啊、 外国人为什么要火烧圆明园，这个崇祯皇帝为什么单在煤山上上吊啊，中国的万里长城哪一年修的、 啊、 俄国的比达大帝究竟在什么的地方战胜的路易十四， 真能聊。 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到现在斜了多少度、 嗯、 你还可以谈谈德国的拿破仑，法国的希特勒、 啊、 美国的丘吉尔，日本的罗斯福，苏联的瓦尔特，巴西的真由美，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哎， 随便聊啊你， 别聊了，别胡说八道， 怎么了？ 你怎么聊也别安错了户头啊！ 怎么安错户头了？ 你刚才那说错了， 怎么说错了？ 德国的拿破仑呢？ 德国拿破仑，法国希特勒啊？ 对吗？ 美国丘吉尔，日本罗斯福啊？ 不对， 对不对？ 德国的希特勒， 嗯， 法国的拿破仑， 哦， 英国的丘吉尔，美国的罗斯福， 我讲能耐了。 哎， 瓦尔特真由美呢？ 那是电影， 电影。 哎， 苏联瓦尔特， 什么苏联？ 巴西真由美、 哎？不对，那瓦尔特是南斯拉夫的， 真由美啊？ 真由美是日本的， 他们俩不是一个国家的。 哎， 最后他们俩结婚了， 就是多么、嗯， 一男一女结婚了吗？ 这瓦尔特跟真由美结婚了， 那有什么了不起啊？ 哎呀， 嗯， 驴唇不对马嘴呀、啊！ 你说什么？ 我说驴唇不对马嘴， 驴唇不对马嘴。 哎， 驴唇不对马嘴，你知道这句话怎么讲吗？ 怎么讲？ 驴唇不对马嘴这句话，就是说他们不懂得真正的爱情。 为什么呢？ 你想啊， 啊 驴唇不对马嘴啊， 啊 就是不会接吻呐、 啊。嗨、哎，这都什么呀？这都是 对不对啊？ 不是， 你还可以聊一聊。 兄弟们，您这都挨得上吗？真是白活蛋呢！ 你说什么？ 我跟您那么说吧， 您夸奖， 这叫夸奖。 我就是那白活蛋。 哎呀，同志 啊， 我们天津卫啊有句老话， 哪句老话？ 有钱能看白蛇传，没钱都不听白活蛋。 那是一般的白活蛋 啊， 你不爱听。 哎， 我这是粗口短内效的白活蛋， 是 高级白活蛋。 这白活蛋还分级呀、啊？ 同仁之，咱俩得聊聊。 您等会儿， 嗯， 您就是那特级白活蛋。上班工作时间，我也不跟你聊天。 上班不聊， 哎， 咱俩定个月活， 嗯、 定个月活，我就不影响你干活了。 干嘛？ 比方说，举个例子，明天星期日， 嗯， 明天星期日你歇班，歇班你得买东西，买东西你得排队， 对， 排队你跟我排一块， 这是 排一块、 哎、 排队，我就爱聊天。 您等会儿， 排队咱俩就聊上。 等会儿。 怎么了？ 我买东西从来不排队， 不排队 聊不上。 分买什么？ 嗯， 你买点吃的、喝的、使的、用的，那到那儿你就买。 嗯， 有些东西你就得排队。 什么呀？ 比方说沈阳评剧院三团来了一位小顺平，这位演员唱得好，在二宫也演过，中国戏院也演过，唱《桂花飘》。 啊， 前三天票就卖光了。 啊、 你如果听人家评戏、 哎， 你就得排队买票。 哦、您说那个沈阳评剧团， 对， 小顺平的《桂花飘》。 哎， 我不爱听评戏。不排队，聊不上， 聊不到一块。 哎， 还是不排队， 不排队， 不排队。骆驼祥子好，骆驼祥子这个电影《斯琴高娃》演绝了、 哎。 你要是买电影票， 哎、 你得排队，你排队，咱俩聊上、 哎。没时间看， 没时间看， 没时间看。 你就是不排队， 不排队， 说什么也不排， 不排。 无论如何，你想办法，你排一回。 我不排， 我这么大个子了，你叫我站着多难看呢。你排一排一，我样样的。 坐着，坐着。 谢谢你，无论如何，求求你了，我告诉你，排一回。你排一回。 你有什么呀？ 你排会排会， 这排队有央着人的吗？ 我不是央着你排队 啊， 借着排队的这个机会，咱们哥俩不就聊聊了吗？ 这路人呢， 再举个例子吧， 啊， 比方说我们天津人呐、 啊， 球迷多， 嗯， 球迷爱好者，最喜欢看足球 啊，对对对。 比如有一个外国有名的足球队要到天津民园体育场做一场比赛 啊， 你说你看不看？ 哎呀，我跟这种人呢真没办法。 怎么样， 你说不给他个面子吧，他影响我工作，他不走。 哎， 完了，我呀最喜欢足球。 哎， 明天我跟你排队买球票去。 这不就知音了吗？ 您走吧行吗？ 我不能走。简单说两句，这个足球啊你不看不行。你知道是哪个足球队吗？ 啊， 我这么一说大伙就得伸大拇哥。 哦， 是南美三雄之一巴西的佛罗门格足球队。 哇， 这个佛罗门格可了不得 啊， 过去的迪迪、瓦瓦、查仙奴，什么球王贝利，都是这个球队培养出来的。他3-0战胜过利物浦队，他是世界俱乐部杯赛的冠军 啊！ 人家点名要跟天津队比划比划。咱们天津类的足球队 啊， 也不是好惹的。 对对对对， 天津足球队是老牌甲级队 啊， 60年是双料冠军，80年再夺全国冠军。 嗯， 今年82年一队二队又都上去了 啊， 士气正旺。你听说怎么着？这个巴西的佛罗门格点名要跟我们天津队比划比划。 嗯， 好嘛，教练连夜开会 啊， 一队二队都来。挑最强的阵容， 嗯， 跟着大战一场。 嚯， 什么叫左树生 啊？ 陈金刚、 嗯、 王玉简、吕洪祥、王广泰 啊、 王群发、张未来、宋宝海， 嗯， 还有齐玉波、韩玉环、韩春明、陈胜利、王兴华、左树发，还有一小伙子，就是那个就是开脚球老爱踢转的那个6号冠军。这阵容多好， 全知道。 守门员要最有经验的，守门员要郭嘉如，郭嘉如跟王建英，这俩人多好，俩守门员一块上。 这是，哎，不像话了。俩守门员一块上， 一人半场啊！ 哦， 多好的阵容啊！天津一二队联合阵容要大战巴西的佛罗门格足球队。 嗯， 这个消息传出去可了不得了 啊！ 这场足球赛轰动了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长沙、沈阳、大连、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巴彦淖尔盟，连包头市石拐区喇嘛庙都知道了。 哎， 往近处说吧 啊， 什么叫张贵庄啊、金良成啊、赵富礼、驼子头啊、于幸福啊、胳膊尾仓、杨柳青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大小小都知道这场足球赛 啊。 你就看吧，什么坐火车的、坐汽车的、坐轮船的、坐飞机的、蹬三轮的、骑自行车的、赶大车的、骑毛驴的，都上天津卫看球来喽。怎么样？ 全来了，全来了。 民园体育场 啊， 头一天晚上汽车就过不去了， 嗯， 人山人海呀， 啊， 第二天一早晨呢，好家伙，那个排队的排的是弯弯曲曲，曲曲弯弯，由打民园体育场的大门一直排到了皇家花园，皇家花园又排到了友谊宾馆，友谊宾馆一拐弯排到胜利路，顺着胜利路又排到了湖北路口，又排到了启士林，排到了小营门、大营门，往南排，一直排到大沽路口，大沽路口还往前排，往下排。 我在哪儿站着呢？ 哦，对了，我把你给忘了 啊！ 你在哪儿站着？ 你找着我呀？ 我得找你啊！哎呀，杜国志在哪儿啊？ 就是 大胖子在哪儿站着呢？我得找一望远镜，我找一望远镜，我找你啊！杜国志在哪儿站着呢？这大胖子我怎么看？这回找着你了！ 我在哪儿了？ 你在下瓦房那边忍着呢。 哇！哎呀，我最后一个呀，和尚， 就是最后一个， 到了受不了， 怎么了？ 我着急啊。 是，就是啊，最后一个排队，你着急啊。 那当然， 时间一长，你急得头也晕了， 嗯， 眼也花了， 嗯， 耳朵也聋了，舌头也干了，胳膊也肿了，脖子也酸了，腿也直了，腰也弯了，站也站不住了，眼看要瘫了，嘴里吐白沫了，眼睛往上翻了。 我活得了，活不了， 眼看着你就得半死不了活。 啊， 嗯，有人喊了一嗓子，杜国志 啊， 大胖子， 嗯， 睁眼看一看， 看什么呢？ 救命星来了。 谁来了？ 李伯祥。 你 睁眼这么一看 啊， 哟，我来了，你这个精神就来了。 哎， 你看见我呀， 嗯， 真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游鱼得水。你看见我好有一比呀。 比什么呢？ 5天没吃饭，见着一个大个的烤鸭子一样啊。 至于吗？ 重病人遇见了好大夫一样 啊。 总而言之，你见着我了，就好像见到了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 那有你这么比方的吗？ 这不是举例子吗？举例子，我这一来我就跟你排队站一块了，咱们哥俩就聊上了。你爱什么？ 我爱足球啊。 你爱足球， 嗯， 对症下药，咱们就开始聊足球。咱们聊一聊第12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盛况，谈一谈意大利队如何运用这个混凝土的防守方法取得的世界冠军。 开始聊足球，咱们聊一聊第十二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盛况 啊， 谈一谈意大利队如何运用这个混凝土的防守方法取得的世界冠军 啊， 再谈一谈巴西队怎么样的过分自信，失利的原因还有哪些个，谈一谈法国队的铁三角多么样的厉害 啊， 再提一提这个卡贝隆有一个守门员外号叫黑蜘蛛，他的手指头究竟有多长，最后咱们俩谈一谈世界球星，现在世界球星可太多了 哦， 太多了，阿根廷有马拉多纳、肯佩斯，巴西有季科、苏格拉底、法尔考，英格兰有吉冈，西德有鲁梅尼格，荷兰的博涅克，法国的普罗提尼，苏联的大克耶夫， 他全知道，您看见了吗？ 这些球星太多了， 嗯， 太多了，可是太多了。 嗯， 现在大家伙有一个谜破不开， 什么谜？ 这个谜要揭开啊？ 什么谜啊？ 这个谜要揭开，这个谜啊， 啊 就是这么个谜， 嗯， 就是号称铁榔头的那个郎平 啊， 他是不是能够打开意大利40岁老将冈门索夫的铁大门？如果郎平这一下短平快，啪打开了， 什么呀？ 时间差也行。 什么叫时间差呀、啊？这郎平是打什么球的？ 打排球的。 对呀、啊，这排球怎么跟足球连一块儿？ 特殊情况 啊！ 足球、排球大联赛 没听说过，连不到一块 儿。那咱俩站6个钟头，你都不腻歪。 您呢？别聊了，赶紧走吧，我得干工作。您呀、啊，这叫穷聊 啊！ 快走吧。 你这人了， 我也穷聊， 穷聊。 哎，什么毛病？ 你再说一句，你说什么？ 我说你是穷聊， 带着高人长能耐 啊！ 各位您听了吗？ 嗯、 他说穷聊啊、嗯，这个穷字他用的多巧妙啊！ 啊， 穷聊就说明这个聊天啊，他是又省钱又经济，是最便宜的这么一项活动、啊。 哎呀， 那咱俩就开始聊吧。 真是个白活蛋，你看见了？ 那有名白活蛋。 您那饶命！ 怎么了？ 我不跟你聊了。 为什么？ 你嚼得我脑袋都疼了。 脑仁疼， 哎， 没关系 啊， 我有止疼药， 不， 吃完再聊。 我不理你， 你不理我 啊， 你不理我，我理你。我主动点，咱俩再聊。 我走， 你走，我追着你聊。 哇、 哦，你走哪儿，我追你上哪儿。 哎， 我让你知道知道白活蛋的厉害， 哎、 比原子弹都不在一下。 哎，白活蛋， 哎， 答应到岁上。 你说 什么呢？ 嗯， 我跟您这么说吧， 嗯， 其实啊，我这个人并不反对聊天， 不反对。 哎， 那咱就聊吧。 不，朋友，您呢？等我把话说完了。 你说你的 啊， 我爱听别人瞎聊， 我也变瞎聊了。 你可以说吗？ 跟您这么说吧。 怎么说？ 您比方说呀， 嗯、 几个人坐在一块儿。谈谈工作呀，聊聊学习呀，交流交流思想，探讨一些个问题。 对， 我认为这样还是有必要的。 是啊， 因为人类发明了语言就是为了表达思维的嘛。 嗯， 如果都像你这白活蛋像的，一天到晚穷聊臭刀瞎白活，谁有功夫奉陪你呀？说严重一点吧，你这是一种精神空虚胸无大志的表现，你又不能一个人对着镜子聊，对吗？ 实在找不着人，只好对着镜子聊。 嗨，那你要找着人呢？ 怎么找着你了？碰见你就跟你一块聊吧。 别聊了。 怎么呢？ 找着人你就跟人聊起来没完呢 啊！ 人家出于礼貌出于面子不能够不理你。 对， 实际人家心里头讨厌你。 对，我别扭。 哎，因为你影响人家的工作，妨碍了人家的学习。 嗯， 最不应该的是一天不上班你净聊大天啊。如果都像你这样四化怎么建成啊？我们祖国什么时候能够富强啊？现在为了把过去的损失夺回来，每个人都在争分夺秒的抢时间呢。要少说空话，少说大话，多做点具体工作。我劝劝你呀、啊，别当白活蛋了，当一名努力工作的实干家吧。 好， 哎， 谢谢你。 就是， 杜老师， 哎， 别看你长得这么胖， 哎，这叫什么话？ 说出话来真好， 哎， 真是人不可貌相。 就是。 海水不可瓢碗， 什么叫瓢碗呀、啊？ 海水不可斗量。 哎， 想不到 啊， 你老兄如此善谈，这么样的能讲。 嗯， 你讲的话，并且是头头是道，条条是理，既有诗意又有哲理，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 嗯， 杜老师， 怎么样？ 刚才您对我的批评、对我的指导、对我的教诲、对我的忠告、 啊， 我认为都是善意的、友好的、和蔼的、可亲的、一针见血的，并且是击中要害。我感谢您对我的批评、帮助和教育，杜老师，您真是一位好同志，大好人一个。从今天起，您就是我的好朋友，您就是我的好兄弟，您就是我的好同志，您就是我的好先生，您就是我的好老师。 别客气，您就是我的座右铭，您就是我的指挥塔，您就是我的领航标，您就是我的指路灯，您就是我的照明弹。 什么呀？ 常言说得好啊，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您看出我的毛病，向我敲起警钟。您叫我以后不要空谈，多做实干。总而言之，您说的话我太爱听了，可惜您说话说的太少了，您的话我没听够，这可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明天上午8:30我到您家去一趟吧。 干嘛呢？ 咱俩再好好聊聊。 还聊吗？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李伯祥、杜国之合说的相声《聊天》的片段。近年来，相声界的拜师活动非常频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相声事业繁荣发展的态势。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的，最后为您带来的是蔡健雅演唱的《呼吸》。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呼吸，呼吸没有你的空气，也没有模糊我自己，和你分离让我更清醒，我静静呼吸，呼吸着冰冷的空气，昨天在泪眼中远去，有我温柔我会记得你，照片中依然有那天阳光里的温度，手心还握着淡淡的幸福，那快乐太清楚，才衬出现在的孤独，不能拥有全部，只拥有回忆，是受苦还是离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